今中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邦 继续讲这个的中国和日本的故事啊。 是。 咁啊，啱啱就讲到即系呢个就呢一、这个嘅就白团啦，就喺呢个嘅就协助呢个蒋介石咧。咁啊，蒋介石都话晒见咗有基督徒啊，咁但系佢已经 approve 咗一样嘢，就系、是、要搞一个八三一军众乐园。 系啦。 咁啊，但当然啦，我哋知道搞政治嘅嘢，唉，冇得咁干净噶啦，系咪先？ 唔系一个要面对好现实嘅问题啊，因为金门成日出现呢啲咁嘅纠纷咧。 系。 是很影響軍中士氣的嘛， 是啊， 或者甚至影響咗影響咗成個地方的嘛， 是 有社會問題出現的嘛， 是 咁唯一方法就諗到呢個方法， 嗯， 係啊，呢個係一個其中方法，同埋嗰個兵役， 嗯， 兵役其實兵役就係佢哋令到就係成個國家可以當有需要嘅時候可以全民動員， 嗯， 係啦，呢個係日本人諗出嚟嘅，係啦。呢、这個日本班呢班軍官諗出嚟嘅， 嗯， 佢班軍官好得意喎，呢班軍官咧本身咧有 backup 嘅，有 backup 機構嘅喺日本嘅， 嗯， 佢咧就將而家咧其實咧好多國防而家喺國防大學咧，即係台灣咧， 嗯， 國防大學好多所謂嗰啲資料啊，係嗰啲史料嘅， 嗯， 或者嗰啲軍中嗰啲 file 咧，其實都係呢班人咧 tidy up 咗嘅， 哦， 係啊，而家你睇到都係噶。 嗯， 系啊，所以佢其实系将成个台湾嗰个军事嘅制度系纳入咗正轨嘅， 嗯， 即系而家嘅军事制度啦， 系 啊，所以呢班友，所以呢班人咧，你睇下点睇佢啦， 嗯， 佢对嗱，你睇你可以谂下日本人，佢对共产党又有好处，对国民党又有好处， 系， 但系佢对共产党对国民党都有好处嘅时候， 嗯。 蘇國中國就永遠在依個咁嘅狀態當中啦。咁睇下點去演繹啦。 咁但係一樣咁啊，咁我又覺得呢個唔係日本人誒誒，或者係叫 S 一個民族嘅整體嘅諗出嚟嘅嘢嚟喎。 係啊。 因為啱啱睇到聽到其實個主要問題係咩咧？其實當時殘留嘅日軍，其實佢哋唔係喺度為緊佢個國家民族做誒、工作嘅喎，佢為自己工作嘅啫。 係。 佢哋做僱傭兵啫嘛。 但係個效果最後出嚟係咁。 係啦，但係呢個就呢個係個 unintended effect 嚟㗎嘛。 喺個騰州大地裏邊嗰啲人就係、是，但係喺而家呢一班人白團呢班友， 係 佢有一個意識 點樣樣咧？ 咩啊？ 有咩意識咧？ 成班人都係一樣嘅， 係點樣？ 一個 ideology 係 反共反赤化 係啦， 嗯， 唔係咁呢個就你可以話。話同日本有關啦，就因為當時日本美國陣營都會反共噶嘛。 係啊，反共反赤化。 係 係啦，所以咧有時咧真係好難講嘅，即係佢哋嘅車依班即係中國同日本嘅關係咧，對共產又有好處。 嗯嗯嗯。 對，即係嗰啲 side effect 啊，出嚟咧最後 我睇到金門島上嗰啲即係特約茶室。 特約茶室啊！ 原來係軍中樂園。 軍中樂園嘛。 哇！龍陵浴室。 係啦。 哇！係勁抽。 係啊！呢啲日本人諗出嚟嘅。係啦。 唔係巴嶺浴室。 係啊。即係而家咧就即係呢批，其實呢啲白團啲人基本上都應該都好似仲有一兩個未先有。 嗯， 不過而家咧，佢嗰啲 file 慢慢都攞出嚟啦。其實佢哋呢班人咧，本身嚟講咧，就揸住好多 file 嘅。不過就話咧，佢哋而家慢慢都攞，即係慢慢咧，就有啲人希望公開成嘢，可以希望公開佢哋嘅行動。 嗯 即係就話嚟試研究啦。 話原來陳意涵做過軍中樂園 啊。係啊，嗰套戲陳意涵做㗎，係啊。係啊，阿阮經天啊嘛，我講埋俾你都得。 鄭龍友 嘅 啫。 係啊，陳意涵啊。係啊。不過陳意涵又係我喺情路坎坷女星嚟嘅 ，OK 啦，依講講娛樂嚟嘅，就講呢個，喂，揾卵仔講啊，又揾卵仔講 ，OK， 係啦，咁而家嚟講到今天啊，中日關係， 嗯哼， 緊張而唔會破噶， 嗯， 你睇得到噶，大家都唔想聽打仗噶。你啲人啊，你香港、你而家大陸啲人口講話少日本嘅，想少日本融毀咗佢，係咪先？但其實你問下習大大啊，佢話日本一定要存在。 呢句説話佢唔會告訴你啊， 佢唔會告訴你啊。你問佢，你有數得計噶呢啲嘢。再講日本人，就算佢點樣行所謂嘅正常國家路線，或者有少少傾右翼嘅路線都好， 嗯。 佢永遠都唔會同中國反面嘅。 嗯， 因為大家都認清一個事實， 係 就係大家係互相依賴 嘅。嗯， 係啦，你死我又唔掂，我死你都唔係好掂。 係啊， 大家都係咁樣嘅。 嗯， 或者喺個全球化嘅社會，亦都係真全球化嘅情況之下，亦都如此嘅。 嗯哼， 係啊。所以呢到今時今日，即中日的關係其實呢就歷史等等呢就冇解，但係呢總之兩個國家呢係不能呢消失一個嘅，即如果多消失一個呢，咁另一個呢都應該都好快被消失嘅。 OK， 係啊，即而家你睇到，即你睇到嘅，大家都明白嘅。 嗯， 係啊，咁當然現代就會好啲啦，現代就唔使話下喐手啦，係咪先？以前真係下喐手噶嘛，係咪？ 嗯， 係。咁我哋講下啦，日本嗱，日本大家都知道喺19世紀末期， 係 20世紀初近代起嚟啊， 明治維新 啦， 咁全部西化 嗱，好明顯古代其實日本咧，即係古代嘅日本啊， 係 基本上係學中國嘅， 學中國嘅， 但去到明治維新之後調翻轉， 就係啦，就係學西方嘅嘢， 係啊。even 老長， 唔係同埋其實事實上咧，其實唐嘅日本人咧，你話佢漢化都好啦、 嗯， 其實佢最崇尚嘅嗰個嘅中華文化咧，係唐朝嗰套啊嘛， 係啊，唐朝啊嘛， 因為其實後來其實你係 加咗多胡文化落去啊嘛， 好多胡人嘅嘢落去咧，當時係其實日本人開始睇唔起中國個嗰個嘅。 是啊、 所以其實唐即日本人其實最崇尚嗰套咧， 係 唐朝文化。 對對， 係 啊。咁但係去到近代，去到依個19世紀嘅後期，20世紀嘅初期嘅時間，咁、啊、其實咧就係、是、日本就大家明治維新，根本上係已經拍得住歐洲嘅國嘅列強嘅時候， 脱亞入歐。 咁其實所有中國知識分子都以此為藍本，包括以此為一個仰慕嘅對象、 啊， 包括我哋嘅孫文、我哋嘅國父，包括老將。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 啊。 咁但係 去日本留學啊咁樣， 只係咧老毛嗰啲咧就仰慕咗另一樣嘢嘅啫，嗰樣咧叫做共產主義，係啦，咁都係西方嘅嘢嚟嘅啫， 咁梗係啦， 係啦， 即係咩外國勢力啫，共產黨咪外國勢力咯。 咁日本亦都東施效顰嘅，人哋帝國主義擴張，佢亦都學埋你帝國主義擴張嘅。 所以其實喺二戰時期，其實日本人咧，佢雖然係佢個軍事實力上面就好先進嘅，但係思想上係好弱嘅。 好弱係啊，分落後啲㗎，係啊。 佢仍然係抱住帝國主義嗰套㗎。 帝國主義嗰套啊嘛，係啊。 係啦。 係啊。 咁但係就你講緊你講緊歐洲嗰兩件，其實佢係一個極端民族主義嘅一個嘅 意識形態啊嘛，係啊，產品。 其實佢唔係諗住住帝國復興嘅， 佢唔係諗住帝國復興㗎，係啊。係 啊，但係咁佢要覺得佢擴張佢嘅民族嘅佢擴張成個民族嘅版圖啊嘛。 係啊，係啱對。咁啊，譬如我哋聽到嘅，譬如而家睇落咧，譬如你日本咧，日本對其實對喺殖民地嚟講，主要兩個啦，係一個韓國， 嗯嗯， 一個台灣， 係。 咁台灣基本上台灣同韓國都喺清廷手上攞翻嚟嘅啦，因為韓國係清廷嘅藩屬國，比氏王朝 嚇。 咁、另外台灣本來係清朝有一個有效嘅管治喺度嘅，佢都喺清朝嗰度納佢翻嚟。咁但係好得一樣嘢好奇怪嘅就係、是、咧、台灣一啲人咧仍然戀日，但係韓國係冇。其實應該咁樣講。 韓國完全不戀日㗎，韓國係淨係好多人係好 Q 憎日本人， 好 Q 憎日本人，點解咧？ 為什麼？ 係啊，點解咧？ 點解咧？嗬？ 唔通我哋中國人係 嚟得掂啲嘅？ 係咯，唔係㗎嘛，係咪先？即係咁老實講，你台灣人或者台灣人，但係你個血統上面都唔會同韓國一樣啩？我斷估到。暫時係咪先？我覺即係你話 DNA 啲，就算 DNA 測試應該都唔同啊，係咪？ 有啲小龍嘅文化 DNA 係啦。 根據陶傑才子， 係啊，陶傑才子咁講啫嚇。 嗯， 即係其實最大問題就係咧，成個歷史背景唔同咗。 嗯嗯， 韓國第一，清明朝又係藩屬國，係清朝又係藩屬國。 嗯嗯， 去到日本帝國主義嘅鐵蹄之下，佢變咗殖民地， 係 佢經歷咗呢三個朝代啊， 係 佢都係望一樣嘢， 就係、是。自己當家作主 係啦，因為佢喺個喺中國同日本之嘅鬥爭之間嘅磨心啊，一路都係， 係 啦，佢一路都係， 所以 so that 佢哋望嘅一樣嘢，永遠都係望獨立自主。 嗯， 好簡單。 係， 你知喺日治，即係你知道李氏王朝冧 Q 咗啦，最後 係 俾你敏妃俾即係明成皇后啊，俾日本俾日軍一上去，跟住夾 Q 咗佢，跟住殺鬼咗佢啊！係啊，你入宮廷殺人喎。跟住李氏王朝就跟住你跟住，然之後就直情咧，直情因為馬關條約，直情係將佢直情之後即係江華條約之後將佢侵即係吞併咗啊！ 嗯， 即係用軍事將佢吞併咗啊，係咪？李氏王朝就咁玩完咗啊！係啊，但係李氏王朝雖然玩完，但其實咧，朝鮮咧係一個臨時政府咧，喺中國嘅。 哦， 係啊，喺就算佢打仗嘅時候，佢哋跟埋撤退去重慶的大後方，因為呢始終在韓國來說，他們就算辛亥革命之後，他們都一樣呢，其實呢他們當中國呢，即他們仍然覺得呢中國是一個盟友，或者甚至是他們 是中國的保護國，他們唯一覺得自己可以從日本人手上獨立是要靠中國的。是啊，所以呢在打仗的時候呢，其實呢在二戰的時候呢，其實呢那個朝鮮那個臨時政府是去了大後方的。是啊， 明白。 是啊，所以其實他們一路都揮緊要獨立自主。 是哦，是啊，我找到啊，是就是他去到1945年才就戰敗了之後才回上韓國的。 是啊是啊， 1919年就已經在上海，可以有個首都在上海， 首都在上海， 即是個臨時政府，有個流亡政府，好像是達賴喇嘛。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有時他因為當時流亡政府，當時流亡政府的總統叫金九。 是是啊， 金九本身來說，他基本上是李氏王朝的年代的貴族來的。 是 是啊，他們就希望就其永遠都是希望獨立自主，是是，所以他們為什麼朝鮮人到今時今日就算怎樣呢，他都很挑戰日本的統治， 是很 挑戰日本的，因為 ideology 他們覺得喂，我受完你清朝氣，我受完明朝氣就受你清朝氣，受你清朝氣收完你日本人氣，所以他們是很憎日本人。但是這樣嘛，台灣有點不同。台灣佢個台灣人第一樣嘢 係 喺中國歷朝，其實對台灣係冇一個有效管治，反而 係就係、是、先後俾唔同嘅人咧， 先後俾唔同嘅人統治 啫，咧就入咗去統治， 一個叫做葡萄牙人， 葡萄牙啦，跟住荷蘭人啦， 跟住荷蘭人啦，跟住就西班牙人啦， 都幾似是澳門嘅， 係啊，西班牙人啦，不同嘅人去統治。因為他們覺得他們基本上那個島是沒人理的。 是啊，哇，原來李承晚是那個林鄭做了很久主席的。 是啊是啊，但李承晚最後 有一個 XRY， 有 XRY 他的支持者殺鬼了金九嘛。 是啊 是啊，那呢所以呢他們覺得呢就說根本上呢你就算清朝所謂的有效管治是真的，但係問題就話咧， 有似衙門咯， 有似衙門咯，同埋咧老老實實同佢哋係唔同啊嘛，因為清朝係外族政權嚟噶嘛。再者，佢哋其實好多次反清噶， 係 佢反清又反日噶， 係冇錯， 又反清又反個日噶。 咁 最後都係俾人掃平嘅。 即 係先俾清朝掃平，跟住之後又俾日本人掃平。OK。所以咧，有啲人咧就講咧，日本人即係二戰嘅時候冇抗過日，可能係真嘅。但係台灣人冇抗過日咧，就假嘅。 係。 如果唔係有冇冒寫事件啦，係嘛？ 唔係咁講，我意思就係話，所謂中國的抗日戰爭與台灣無關。 係咯，所以咪話 台灣人有台灣人自己嘅抗日戰爭。即係意思就係佢呢個其實佢係嗰個歷史嘅嗰個即係佢一個以意識形態嚟主導歷史觀，佢覺得佢喺個歷史嘅劃分上面應該與中國去分割啊嘛。 係咯，但係個問題係，如果你講台灣人冇抗日係錯嘅 嚇，唔係佢哋都係咁講啊，佢都話台灣人係自己抗日咯。 係啊，自己抗日咯。 同埋最終，同埋佢嗰陣時，台灣啲好多本地人其實沒有參與中國本土嘅抗日。 有嘅， 好多，當然大部分冇啦，我應該咁樣講。個問題是去到，因為之後大家其實咧，台灣人咧可能佢經歷過清朝咧，其實去到清朝同埋去到日本人年代咧，佢哋做嗰個比較。日本人都是鐵蹄嚟噶嘛，清朝都是鐵蹄嚟嘅啫嘛。喺鐵蹄之咁，其實 邊個好啲啊？ 如果經濟成就上咁啊，爭好遠喎。嗱，當然。你清朝又是嚟劫掠的，日本人又是嚟攞你天然資源的，喂，到最後，喂，日本人將整個台灣現代化喎， 係啊，仲有嚇，仲有書讀添喎， 有書讀， 人人有書，人有錢揾添喎， 係啊，咁你點講呢？ 係， 喂，跟住然之後仲要重大鑊， 嗯， 你國民黨嚟咗， 嗯， 接收， 係， 又二二八事件， 搞土改。 又教土改都算都好啲啊！佢二八事件死咁多人， 嗯， 咁你 又白色恐怖， 又白色恐怖，咁你有比較噶嘛？你對於老一輩嘅日本人，你比較嚟講，你真係唔怪得佢崇人。其實大家只係我可以話，其實大家都係鐵蹄嚟噶，五十步笑八步嘅， 嗯， 但係只係邊個好啲咁解嘅， 係 係啊，其實個原因喺呢度啊嘛，但係。但是韓國不是嘛，韓國他們永遠去到現在他們獨立那一點之後是最好的嘛，之後很多當然民主化等等他們自己內部的問題啦， 嗯， 但是問題是他去了那一點之後就基本上是向好那邊走嘛， 是， 但他去了那一點之後希望是好，但結果不是好嘛， 嗯， 最後你不怪得日本即是在台灣的老人家他是崇拜日本的嘛， 是正常的嘛， 嗯， 喂，你國內的戰爭，你中途的你神州大地的戰爭， 嗯嗯， 某程度上不關佢事添。你不可以，喂，你不可以拉埋人落水噶嘛？你冇話喺中國人拉埋人落水唔得噶嘛？ 嗯嗯， 呢個是很現實的狀況嚟噶。 嗯， 你不怪得人哋崇日噶，所以一定好，所以咧而家咧嗰啲咧所謂咧嗰啲咧嗰啲處理兩岸的官員真係要小心啊！ 嗯嗯， 到今日你都未明白啊，亦都佢哋唔需要明白。 唔使嘅，佢哋都唔係向嗰啲人交代。 佢都唔係嗰啲人交代。 佢實際上佢唔係真係去統戰台灣，實際上揾食嘅啫嘛。 揾食啫嘛，係啊。即係但係個問題，大家要明白。 統戰成功仲大鑊，佢唔使做。 係啊，大家要明白咯，就係咧，我哋即係入邊，即係我覺得有時真係唔怪台灣老一輩嘅人。 係。 喂，你知唔知啊？如果以前啊，佢哋真係令到生產現代化，喂。而家啊，大佬以前啊，台灣人啊，台灣出名啊，係多水浸噶。 嗯。 之後啊，係日本人搞好曬整個台灣島嘅水利。 係。 而家台灣島咁多啲河村啊，係日本人時代挖出嚟噶。 嗯。 全部日本人搞出嚟噶。 嗯。 你唔怪得喎，咁樣喂，大佬真係。係 啊。 係啊，所以咧有時咧，所以有時咧，韓即係有啲人咧，有啲而家係喺台灣想政治節目嘅人咧。佢就鬧啲人咧，喂，點解你點解我哋台灣人啊，點解啲人啊仲崇人，而南韓人冇乜乜乜物，你諗下你就明嘅啦。 嗯， 如果國民黨佢唔係一嚟整咗單二八之後嘅事， 嗯， 唔係如果唔係咁樣嘅話咧，基本上咧我可以咁講，台灣人係唔會亂入嘅。 嗯， 但係因為國民黨一開始做錯咗啊嘛， 係 做錯咗啊嘛。當然二百很多問題的，二百我們有機會再講，但二百很多問題，但你真的事實是死了很多人，即有些人問，有些人問一件事嘛，二百死了多少人嘛，是不 是？ 是，我很簡單，我答你二百死了很多人， 是， 即有些人是很概括答案，但呢我不可以質疑咧，而家行政院咧，即係佢哋之後嘅二百個報告咧， 係 應該係差唔多係死咗咁多人嘅。我都覺得係有啲說服力嘅。 OK， 萬幾二萬人係真係差唔多。 嗯， 大佬大鑊個天安門啊！ 係啊， 天安門冇死咁多人，我都幾肯定。 嗯， 係啊，大鑊個天安門啊！ 咁呢兩日死傷無數。 係啦，真係死傷無數㗎。係啊。但係當然中間有很多政治問題啦，佢哋 係。 但係你而家你一開頭已經搞一個咁嘅嘢啦， 係。 咁你搞落去嘅，你係咪真係好咗先？佢仲覺得你嚟咗之後，我生活仲衰過我喺日本時代嘅時候。 嗯。 就好似正正而家香港呢個狀況啦。 係啦，點解無啦咁啊？年青人啊， 係啊，佢都唔知嘅，完全都 明明冇殖民地時期記憶嘅。 係啦。 點解會咁鬼中意英國？英國做英治時期咧，係佢就點翻轉？我哋啲有經歷過就，我就唔係好亂直啫。講真嗰句， 係啦係啦，我哋又唔好亂直嘅啫。即係其實個狀況係一樣啊嘛，所以你唔好怪人。有啲嘢唔好怪人。 嗯， 所以咧，李登輝某程度上認為係啱嘅。 怎樣咧？ 久去豬內。 OK， 明白。 嗯， 你個仲衰嘅。 係啊，你嗰種。兩個都衰嘅啦， 嗯， 佢都冇話邊個仲衰嘅啦。 不過潛台詞就嚟個仲衰嘅， 係啊，嚟個仲衰嘅 潛台詞。 佢係某程度上冇講錯嘅，係啊。 喺唔係喺呢個高度上，我絕對認同啊。 係啊，喺呢個高度上，我絕對認同。係啊， 即係反正最後，反正你話冇，你話冇民主。 係啊， 公民黨又冇民主咯。 公民黨冇民主㗎，係啊。係 啊，跟住又冇民主㗎喎。 係啊， 係死出嚟先有嘅啫 喎。我唔，但係對於一般人嚟講，唔可以因為你中國人統治， 係 或者你係日本人統，你係日本人統治，係。喂，對於一般人嚟講，佢知道佢關心佢生活係點樣，佢唔會諗住喂民族大義攞嚟講㗎咋。 民乜鬼嘢族啊？要飯你冇得挑得食咁你。 飯冇挑得食，你又冇得講民族㗎啦。 跟住仲你仲拉佢嗰啲人， 你仲拉佢啲人啊？仲有啲燒燒失咗添啊？ 係咪先？ 點講啊？係 啊！ 日本人嗰筆帳佢哋都一樣算㗎。如果你送起上嚟，喂，嗱、日本嗰時冇寫事件死幾多人啊？ 嗯， 係啊，係 啊。 但係你係佢哋喺你身上本來有希望嘅時候， 嗯， 而你係整死佢咁多人，係 啊。 所以咧，去到台灣咧，做即係前即係早陣時，我喺台灣，我睇嗰部戲。 係。 嗰部戲咧就講武峰林家嘅。 嗯。 嗰套戲咧就好多咧搞政治嘅人咧去睇嘅。 嗯哼。 去睇嘅，個個睇到咧飆眼淚。 係濕濕。 一個馬英九。 嗯哼。 一個陳菊。 係。兩個人完全唔啱㗎，你喊喊，你女仔度喊， 係喺度喊濕濕嘅。佢講嗰個故事係講阿林獻堂嘅故事啊嘛。係林獻堂就係文制當時啊嘛。其實咧，佢其實咧就係咧所謂咧嗰時日本年代咧嗰啲民主派啦。 嗯， 即係依家用香港嘅字眼叫民主派啦。 係 佢爭取民主嘅啫。 係佢就唔搞民族嘅。 係啦，睇到眼濕濕啊。 係。 點解啊？其實最後啊，就係咧，佢睇咗幾樣嘢，因為咧，林家咧，林獻堂橫跨有三個時代， 嗯哼， 清朝 係， 日治 係， 民國時代， 嗯哼， 即係佢，即係我可以最後，即係而家仲有幾分鐘？ 而家仲有七分鐘到， 七分鐘我講下，最後我講我用呢部戲再嚟 close 啊，係、 嗯， 其實部戲講一樣嘢嘅啫， 係 三個時代， 嗯哼。 佢武峰林家係有錢嘅， 係。 佢有一支人咧，就幫清廷咧， 嗯哼， 就剿匪有功嘅， 係。 就一個牌面俾佢嘅， 嗯哼嗯 哼。跟住之後，佢再講另外一代人咧，有一個人咧， 嗯哼， 叫林祖密， 啊， 就咧就搞佢咧幫革命黨嘅， 嗯， 辛亥革命， 嗯， 同革命黨搏命。 是 跟革命黨去革命軍去賣命，到最後咧，咁當然辛亥革命成功，大家都明啊， 係 咪？最後啊，佢愛國嘅下場又慘啊， 怎樣咧？ 被軍閥殺咗， 唉， 佢自己組建嘅軍隊 真係 too bad。 當時咧，其主要咧就陳炯明咧猜忌佢， 係 因為廣東， 嗯， 佢嚟咗廣東，咁樣佢猜忌佢。咁猜忌佢咧，跟住最後咧，陳炯明就自己作反，就揼人揼老蔣。咁陳炯明自揼阿孫中山。 嗯。 陳炯明自己作反。咁之後咧，跟住之後咧，佢哋咧就同啲軍，即係跟住咧，佢哋咧，跟住咧，咁啊，阿孫文咧就利用阿林祖密呢班人咧，就組織軍隊同阿陳炯明死過。 嗯。 跟住最後咧，佢俾另一個軍閥咧，俾阿陳炯明之下嗰啲軍閥咧。暗殺咗、 嗯， 你幾陰功？ 嗯， 為國家為民族大義啦，有一個好嘅例子啦。 嗯， 係啊，台灣人啊嘛。 係， 嗯，跟住啊，而家講林獻堂啊。 係， 林獻堂咧就其實咧就係咧佢就係橫跨，因為咧佢其實咧本來咧就已經咧因為日治時代咧日本人提離咗咧， 係， 其實咧佢已經咧係送翻去咧翻去咧大陸嗰一格大陸嗰邊咧福建嗰邊有祖業嘅佢哋。 嗯。 跟住最後咧，佢自己翻去台灣，就睇住翻台灣啲祖業。 嗯，明白。 咁跟住咧，日本人嚟咗鐵蹄之下咧，日本人不斷拉攏佢，拉攏佢做士绅。 嗯。 咁日本人都係識行政級立政治嘅一個做法嘅。 正正就係想講呢樣嘢。 嘅一個殖民者嚟嘅。 係 啊，佢又學咗行政級立政治啊。 嗯。 咁跟住之後咧，就咧去日本去到後期其實不斷咧係咧硬住蔣渭水嗰班人咧，就去爭取台灣民主。我都認你個政權啦。 嗯， 即係好似而家香港咁啊。 係， 我承認你中共嘅政權。 係， 但我要攞民主。 嗯， 但日本人咧， 我要同你一國兩制。 係啦，其實日本 害人之代，害人之害。 日本裏邊有啲人咧，其實咧係覺得都應該要咁做嘅。 嚇！ 但係嗰啲人咧，俾一啲右翼分子咧，搞到出唔到聲。 明白。 其實右翼分子抬頭嘛， 係因為嗰陣時其實真係係即係個咁樣嘅歷史背景。 跟住啊，到最後之後啊，又搞去即係搞去組織啊等等啦，再想死翹埋啦。跟住然之後啊，就揾人啊，有一個士绅會議上啊，有一個軍人啊，走去啊當場冚啊林獻堂一巴，話清國奴啊。 嗯。你班友係大走狗， 係啊！即係之後啊，松江啊， 係 日本打勝仗啊， 我真係好鬼無辜喎、啊！即係我明明都話我承認日本啦，你哋咁都話我清國奴， 係啊！因為嗰時話冇揾翻，加強即係對台灣人洗腦啊嘛，因為佢希望有人幫到佢打仗啊嘛。 咁真係好無辜喎、啊！即係譬如我哋香港而家見到陳雲老師咁樣咧。陳文老師明明都承認中共政權嘅，但係唔知點解咁多人嗌佢做港獨之父都有嘅啫。 係啊，跟住啊，到戰後啊，佢啊就即係到戰後啊，咁國民黨係接收翻台灣啦。 係， 佢有一個朋友叫陳恩啊。 陳恩 係啊， 唔係陳恩健。 咁咧就喺當時咧係一個作為一個主席啊，就去咧歡迎呢個國民政府嚟嘅。 嗯。 第一個唔該啊！之後發生二二八事件，其實二二八事件咧，佢保護咗一個好重要嘅人， 死 嚴家鑑。 哦，原來就係佢。 佢保護咗一個很重要嘅人，因為當時咧嗰啲友咧，嗰啲台灣咧，即係有啲外省、有啲本土人咧，見外省人就鋸噶啦。係啊，當時嘅情況就係咁，佢收埋咗個嚴家鑑。 嗯。 跟住然之後咧，一路咧，國民政府咧，一路咧，其實咧，跟住之後咧，你都知道嗰個咩處理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嗰啲人咧，咪俾人捉 Q 曬嘅。有一個叫陳恩，有一個叫做林茂生，一個叫黃天燈，咁佢捉 Q 曬嗰啲全部就同佢一齊咧去處理二二八事件嘅人啊。 嗯。 咁佢最後啊，佢喺台中啊，佢唔敢去台北啊，跟住嗰啲人啊，全部人間蒸發曬。 嗯， 消失曬。 明白。 跟住最後啊，其實成個國家就成日揾啲特務夾 Q 住佢嘅，就以為咧佢係受呢啲嘅殖民地，受呢個日本殖民嘅餘毒。 明白。 所荼毒嘅人啊。 即係意思就係咧，嗱，以前係清國奴，而家你咧就崇日。係 啦。 唉， 你死唔死你話？哼， 癲啊！ 跟住最後啊， 瘋狂。 係啊，最後啊，佢啊就走咗日本啊，東京啊，就以後冇翻過台灣啊。 原來係咁。 係啊，一路冇翻台灣，其實一路啊，老蔣啊，嚴家鑑一路勸佢翻台灣。 嚇、啊，老蔣都係，老蔣都勸佢咧。 係 嘅。老蔣勸係咪勸佢翻去？係咪局嚟㗎？ 老蔣就係勸佢翻去嘅，不過佢嗰時咧，佢哋嗰啲特務機關咧唔放心咧，佢總之有咩懷疑嘅人咧，佢就夾 Q 住人哋， 明白？ 跟 Q 住人哋。 嗯。 唉，呢個係悲劇。 係。 愛國啊！ 啊， 又係愛國。其實一路 而佢由頭到尾只係嗰種純粹民主派啫。 唔係，佢一路愛，佢一路係民主派，佢一路希望台灣有民主。 嗯、 一個佢心目中就算更加好嘅，就希望就更加好嘅，就希望中國人嘅地方。 就係、 是、中國人睇翻，而且有民主。 係、哎、好。 係啊。 好。 孫中山思想，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系啦。結果嚟到，啲朋友死 Q 曬，俾國民黨死鬼曬，國民黨又係咁拉人，白色恐怖， 明白。 所以佢咪最後咪走咗去咯、 嗯。 所以其實老蔣係真係真心想叫佢翻嚟嘅， 係 啊。咁 因為其實佢就成日懷疑佢被 受日本人洗腦啊嘛，等等，咪成揾啲咁冇及 Q 住佢咯。咁結果佢冇翻過嚟。咁結果啊，佢但係佢係打直出去個出家門，打橫翻翻入去台灣，因為悲劇。跟住仲要咧，跟住之後啲田咧，佢將啲田咧拆散曬咧，變咗公田分 Q 曬俾人。他本來林家是個資產的人的， 真是鹹家產。 是啊，所以你說是不是悲劇？夠愛國了吧。 我真的覺得，我真的其實整套戲呢，我其實整集呢，我真的覺得中國人搞政治呢，是真的前所未有那麼PK 的。是真的的、真的前所未有那麼PK， 是很難，是世間難得的，中國人搞政治 是啊，真的世間難得的。 系啦，因為仲有冇最後嘅補充啊？ 冇啦， 冇啦，咁啊，講慶祝，下集再講，拜拜。 環球思維，香港本位，中港台。